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回家，各位好，我是夏明，这里是住在八七六。首先要问候各位十一假期快乐啊！今天是十月二号了，在十一期间，咱们住在八七六有一个特别节目，三个人五天的时间帮您说一说装房子的事儿啊。昨天咱们说了说客厅的装修一些基本的问题，今天咱们要聊的是卧室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区域。我们请来的嘉宾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首先第一位北京紫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师小妙手杨永刚，刚子，欢迎刚子。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还有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空间心理学专家，看户型什么户型都不满意的谭伟佳，谭博士，欢迎谭博士。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伟佳。 我们平时的节目啊，都是在周一帮大家解决问题。今天呢，我们可能原来我们经常比如说面对四位朋友或者五位朋友，今天我们可能面对的是更多的朋友啊。因为呢，我们要通过五天的时间把这装修的一些重点啊，要跟大家说个清楚，说个明白。所以呢，您在这个平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的时候，或者说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哎呦，今天这个问题好像说的不是我们家呀，十一期间这五天说的可能全是跟您家有关系的啊。来吧，咱们直奔主题，先说卧室。昨天咱们聊客厅是先从天开始的，今儿咱们还从天开始。 嗯， 好啊，先说这个卧室的天。 嗯， 卧室的天好像比客厅的天我觉得更重要一些，因为它是睡觉的时候我们就直接能看见的天呀。 对， 一般设计的时候咱先问博士啊。 嗯， 设计的时候像卧室的天，就空间心理学上来讲有什么讲究呢？ 最怕有横梁压床啊。 哦，对的，对，最怕 这个是最忌讳的。 是的。 还有一个细节问题是我经常见到的朋友啊，就那个会把卧室的灯悬挂那种镜面的水晶灯，能理解那个概念吗？就水晶灯它是玻璃镜面的，然后一颗一颗的水晶，然后那个镜还能照到自己的床。 哦， 这个也不太好。 对对对，这种我们也见过啊。 很常见， 尤其有很多酒店里边会这么弄。 啊， 是吧？ 是的，其实在居家的时候是不太适合装这种镜面型的灯的。 哦，好，镜面型的灯啊，包括像横梁，这都是不好的。其他如果这些我都没有，因为灯是大家可以选的，对吧？横梁原来其实我们也解决过，包括昨天我们也基本上解决了横梁的问题。如果这些都没有，天基本上也就没什么问题。 对，就基本就很安静。 那如果我挂别的灯的话，建议您挂什么也什么什么形状的，比如说是 圆润型的，圆润型的， 圆的更好， 或是吸顶灯，就不要太复杂。嗯，因为客那个卧室，咱们主要功能就是睡觉。 对， 睡觉它就必须要宁静致远，要保证咱们的睡眠。 对， 是要在一个很安详的状态下，比如奇形怪状的什么猫灯、狗灯之类的，不要挂在卧室里啊。 是这样，我看一个那个，因为现在短视频特别流行啊，无意间看朋友圈有一个发的短视频，他们家的卧室里边安了一什么呢？就是木头的，啊，垂下来的。过去咱们经常弄那种吊的什么玻璃啊或者水晶灯嘛，叫那种的，然后他就挂在卧室里边有一个那样的灯。他说：“你看我这个灯很漂亮吗？”啊，结果来给大家开开窗户展示一下，一开窗户那风啊，哗啦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啦，哎呦我的天！他说：“你看见了吗？就在我头上边，哗啦啦啦的，我怎么睡觉？”所以这真的是，就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没想那么多，就觉得，尤其年轻人可能接受度比较高啊，像可能也不能说啊，就年龄大一点的朋友可能需要简单一点就 OK。 我还见过有人挂那种风铃灯，就跟你说了吉祥。 对对 对，像这种你挂在卧室，那你就别开窗户了，对吧？稍微有点风，那就叮了咣啷，叮了咣啷的。所以灯的选择，尤其在卧室，其实我们建议啊，越简单越好，就是简单的吸顶灯就 OK 了。 嗯。 是不是？ 对，灯是一方面，那个是灯的外形选择，刚才提到了。 嗯， 其实我们还想说一说位置的事儿。 哦， 在这个房间里边啊，有些时候会有一个比较高的衣柜。 哦， 对，就是大衣柜嘛， 对、 啊、对、啊， 对，坐通天的， 对，坐到通到顶。 嗯， 那这时候如果我们再去做的时候呢，没有考虑到衣柜的事儿，就直接将这个灯放在了整个房间的正中间，好像装上衣柜之后，好像觉得有点偏。 哦，这还真是。 对呀、啊，然后好像又觉得从床上看又有点偏， 还真是 啊，从哪看都觉得有点不正不舒服。 对对对。 那么这时候你要仔细考虑考虑，我们究竟是放在哪会舒服？ 哦， 常规上是什么呢？就是躺在床上之后，它在我们的这个床的中间。我是说中轴线上啊， 对对对， 在中轴线上，这个时候其实是最舒服的， 最舒服的，对 啊、嗯，所以说您在去做的时候，一定要先把这个原因考虑清楚。 您看，还是小妙手更加细致一些，要不真想不到。 嗯、 也就是说，您在装灯的时候，选灯的时候啊，选灯我们先不说了，因为那选的是形状什么的。装灯的时候，您一定要记住，您的床在哪儿。这个时候可能家具还没进场呢， 一定没进场， 对吧、 嗯、 您可能先把灯给装上了，但最后一摆可能就像妙手说的这歪了啊，看起来就不是那么舒服、 嗯、 好，这是非常重要的。天咱们还有什么说的吗？ 有多着呢， 接着来。 行，我想想还有几个小时 啊。 好吧，正经说。然后说到这个之后，我们其实还有一个灯具得选择的事儿、 嗯、 就是我们到现在为止，一个是普通的吸顶灯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刚才像博士所说的带底座的。他说的带底座是镜面效果的，您其实可以选择不带镜面效果的带底座的灯啊。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就是为了遮丑。有、 oh. 对，有些时候工人的技术水平没那么好， 嗯， 而且呢顶面上它施工难度也比较大， 嗯， 等到这个乳胶漆刷完之后，它这是成波浪形的，这个不开灯不看不见，你开了灯之后你就会特别特别的明显啊，存在这种可能性。所以说我们在去选择的时候，为了避免这种所有的丑全露出来，你可以选择一个有底座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灯光别直接打在顶子上，要往下打的，这种其实会更合适。 明白了。 有一类人是什么呢？就是家里边有小宝宝了，然后呢我们从家里边从卧室里边经常休息睡眠等等，这种情况也会有、 嗯、 我们其实是就不建议会有这种主灯，或者在主灯的同时外边再有一些辅助光源。 好，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有了孩子的这些人啊，嗯，对，我们有了孩子的这些人都会知道一个事儿、 啊、 就是小孩睡觉要睡头型、 哦、 就是仰面朝天睡，他有些时候偏着头的时候会担心把这个头骨睡歪了，还会单门买那种就是来固定他仰面朝天睡的。 现在不是没有这种了吗？就随便睡吗？ 哎，有， 也有啊， 有有有有、 啊、好，我不懂，你接着说。 真的是有这种。那么如果我们家里面这个灯光一直在顶面上，你如果你要抬头看的话，总会发现上面也会有一些灯光刺着眼很亮、 嗯、 这个每次一开灯一关灯，可能孩子就因为睡觉的时候就会因为这个灯光就给吵醒了。 明白， 都有可能。所以说我们家里如果真的有这个刚出生的小宝宝的情况下，我就特别特别不建议在屋子里边的顶面上留出来一个可见光源的照明。 明白。 对，您可以有些隐藏式的灯光，这样的话对孩子的眼部发育会好得多得多。 好的。哎呀，想得太周到了。来，还有什么说的吗？ 下一个。 下一个咱说说墙呗。 好， 好不好？墙的话其实也还好吧，我觉得卧室的墙面是不是就颜色别太鲜艳了就好？ 尽量以 适 合睡眠的浅色系一定是为主。 对， 像什么红色系、粉色系、紫色系啊，千万别。 但现在用粉的很多。很多小姑娘 全用粉，很多小姑娘是为了招桃花，不知道看了什么书所以选择 这个。这个当然不是，也不是说招桃花， 公主粉。 你没看前两天就有一个新闻，就有一小伙子崩溃了，跟一女孩人俩结婚了，要装自己的新房啊，然后就说您全部你装吧，啊，我就交给你了，让姑娘自己装。最后装完要搬的时候，人家傻眼了，人家装成什么？姑娘特喜欢 Hello Kitty。全部设计的就是 Hello Kitty 的主题家啊，不是主题房。人家那个从客厅到阳台中间不是有一个门框吗？ 牙口。 你知道人家改成什么了？那牙口 猫头。 就弄成一猫头 Hello Kitty 的猫头。 嗯， 然后当时那孩子说，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男孩出的吗？都崩溃了。真的现在用粉色系还蛮多的，因为女孩 小姑娘很多， 不过淡粉也还好吧。 个人不太建议用这种动态型的颜色。 那是你不喜欢。来问问刚的，一般卧室的话选择 小孩还可以了， 小孩也还好。 对，我什么样都做过。 哦， 对，你就是各种颜色其实都还有，不过真的说的就是颜色它其实是有一些安静色和活跃色。 嗯， 确实是有这样一说。而对于活跃色来说的话，我们其实您可以考虑考虑用床头嘛，对吧？床头那一面墙用一个比较鲜艳一点的暗红色，没关系。 对， 那么我们躺着床上睡觉的时候看不到那面墙，对吧？那我们看的大部分都是安静的，其实也可以接受。 对 对，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嗯嗯，好，那简单，反正我觉得墙面啊，尤其卧室，简单为好。 对，我们有些时候啊，会有一个叫做软包的这样一种处理的一个形式，好像觉得还挺高档之类的。 嗯， 但是我们其实还是选择慎用。 对， 因为毕竟它的这个脏了之后没有办法处理，剩一些螨，剩一些脏，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嗯， 对，从这个这个干净卫生的角度来说，我们也不是特别的建议。 是的。 嗯， 好，这个墙面呢，我们觉得就是当然是因人而异，但是呢我们推荐是简单为好啊。如果真的是想做一些造型，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都是在床头做一些造型，比如说床头我贴一个壁画啊，或者说我床头做一个类似于像电视背景墙的那种床头背景墙啊，也有很多，这些都没问题。但是在您眼睛能看到的，包括躺着能看到的地方，尽量还是简单的单一的色调为主啊。接下来咱们说说地面了。其实卧室的地面也还好啊，就是暖和一点。我们当然现在更多的家庭选择在卧室里边装地面的话，一般都是地板为主，因为它脚感很不错啊。尤其现在有一些新的那种木地板的材质，比如说软木的说真的，我去踩我还真挺舒服的，踩上去就像是就是孩子玩的学爬的时候那种垫子似的，比那个稍微再硬一点点，但是真的踩上去还挺舒服的。 嗯， 是不是现在那个用的蛮多的？ 这个软木地板我特别喜欢。 是吧？ 对，而且我不但在卧室里用，客厅里边用，卫生间里边用，厨房里边我都在用。 哦， 对，而且软木它是完全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需求去定制。 哦， 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里边做出来一个随便说啊，比如说我可以做这个花儿来，做这个山来，做这个水来，做成什么样都还可以，很有意思。它的脚感真的特别的好。 嗯， 但是一定要有一个特殊注意的事情，就是家里边谨慎有硬物。 哦， 对，因为它确确实实因为软，所以说才会有担心，有些什么剐蹭啊，或者拿个什么 容易有磕碰。 有，而且它那个软木其实是能看到，就像我们的红酒瓶的酒塞子，跟那种形式是差不多。那么有些时候它会有一点，经常走路的地方的时候，有可能在某些地方一不小心会掉一小块。 哦， 啊。我们就遇到过这种问题。 那怎么能补吗？ 能啊， 弄点胶粘上就行了。 不要，千万别自己做这事儿，千万别做自己做这事儿。现在有专门的美容师傅，我们都有一天都在想啊，美容师傅我们去做得了，我们多挣钱呀，你知道吗？ 真的呀， 这技术水平相当高，补完之后你是一点都看不出来，而且补这个时间可能也就是有个一个小时，500-600块钱就挣到了。 哎呦！真的呀， 对，但是技术水平高级了，真的。 那咱仨走吧。 好，今天节目到此结束。 打一广告啊！十一期间三人组啊，我们干活三人组，美容三人组已经形成了啊。好，这是地板的问题。其实这些我觉得在卧室里边，相对来说还好，因为卧室毕竟是一个睡眠的一个环境，就越简单越宁静越好，反而选择不是那么的多。您可以这个按照您的喜好来，以这个为重点来进行装修就可以了。其实有一个我倒觉得是卧室里边需要着重去关注的地方，尤其可能大家拿到一个老房子二手房，或者说您买的那个新房的装修质量并不是特别高的时候，卧室的窗户是特别重要的。 嗯，哎呀，这个窗户怎么说呢，有些时候很头疼让人。开发商给配的，或者说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它会有一些各种漏风的问题。 对， 其实 我们确实是觉得进家之前，装修之前先进行一些检查，进行全屋的检查，其中一项就是窗户它的密封角度怎么样。 嗯， 我其实是建议您啊，如果房子真的是第一次来到这儿，第一次给为这个房子要装修， 嗯， 之前没在这儿住过的话，我给您提建议是您在几个不同的时间段到这个房子里边安静的待上半个小时。 哦， 啊，你从这个房间里边仔细的去感受一下外环境和这个房子自己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突然间发现这个时间总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有飞机过， 嗯， 总是在有特定的时间车特别吵， 嗯， 总是在特定的时间楼上扔鞋。 哎呀，挺好。 对，我们可能会把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都关注一下，在日后的装修过程中，我们就可以尽最大的可能将这些给它处理掉。 嗯， 所以说你要感觉一下。而窗户的话，它会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说窗户漏风、窗户漏雨，然后以及窗户里边有噪音的往进来，每一个都不一样。 嗯，好啊，这个窗户呀，其实我建议，就是大家如果真是买的二手房，我们经常说二手房的阳台的窗户是一定要换的，但是我觉得除了阳台的窗户，还有就是卧室的窗户也一定把它换了。还有就是新房，如果您收的新房真的在窗户这一块，尤其是卧室也好，或者其他的窗户也好，您一定要着重的稍微检查一下，因为现在倒是窗户用的技术都还蛮好的，什么三层的、四层的、什么真空的等等等等，各种的都有，但是施工工艺可能未必达标，所以您在验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咱们比如说拿了一新房，其实窗户的验收大家未必会了解。 嗯， 来，那个刚才跟我们说说，如果我们拿到新房的话，窗户怎么验收算是合格的？ 其实窗户本身啊，我们先看几个。第一个呢，就是先看一看窗户是否是钢化玻璃，在每一个钢化玻璃的角位置都会有一个三个 C 字母。对，然后有一个 有三 C 就是钢化玻璃。 对，我们还是建议钢化玻璃。你比如像这两天的山竹，然后如果不是钢化玻璃的情况下，掉下去是要伤人的。 哦， 如果是钢化玻璃的话，那其实也叫碎渣砸着了，那就是小事儿。 嗯， 对，所以说钢化玻璃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建议。 好， 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一看窗户它的密封性究竟是怎样的。 嗯， 您这个其实检查道具很简单，您拿一张 A4 纸，把窗户关上的时候，如果很轻松的把这个纸拉出来了，这有问题。如果一直抻不动，这其实也是有问题的 啊。这有什么问题？ 当然了，就是任何事情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是它太松太紧其实都不对，应该是在一个相对来说中和的状态下，因为太紧它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一定会出问题。 哦，就是它是那个力是 拧 劲 的， 较了劲的， 对，一定是拧着劲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别太松别太紧， 嗯， 这个度呢就可以不是很用力，可以能但也能够拽得出来的，这种状态下其实我们认为是最好的。 嗯， 对。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你这个就跟施工是有关系的了啊。 嗯， 窗户洞口做好之后，施工方会将窗户量的偏小一点，它会方便安装。 嗯， 然后安装完了之后呢，它一定要有一个玻璃胶要从外边给它密封一下。 对 对，我们要看一看，其实从窗户外边很清楚的看一看， 对， 有没有一圈围着窗框一圈黑色的那个比较大一点的那个胶，这个叫密封胶。如果要没有的话，您一定要做， 就是说这是不合格的。 对， 您可以直接跟他说就得了。 对，窗户一定要做密封胶，不然的话您日后从里边往进渗水是90%的可能 性。是的， 是的。第三一个呢，就是窗户比较小，在安装完了之后它还会往里边去打发泡胶。 嗯， 就是往里边打一些东西，然后遇到空气之后它就自己胀，把里边觉得胀得特别死。 对， 对， 对， 有这样一种叫做发泡胶。那么我们一定要看一看它的发泡胶是否胀得很密实。有些师傅啊，他在装的时候真的有点偷懒，他就没打那么多。如果您发现窗框和墙体之间能够看到外边看到亮光，或者发现有一些地方它没有填实的情况下，您就哪怕您自己去买一块几十块钱打上一遍给它胀死，也一定要去做这个工作。不然的话，你想针眼大的窟窿斗大的风，有这样一种说法。 对， 往里边日后冒风啊，冒噪音啊，然后包括像有一些什么 山竹橘子什么的，可能就慌啷慌啷的，是吧？ 对，全都出来了。所以说您把这个墙体和窗框之间的缝隙要检查完了。 是的， 而且您真的检查完了之后，还有一个工作也是要去做的，就是很多人在问我们，哎，你家包床套了没有啊？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掉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此醉非醉爱销魂。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把一眼煞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十一节快乐，我是夏明，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刚子。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谭博士。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伟佳。 哎，十一期间我们的特别节目呢，要跟大家用五天的时间说一说家里边装修的一些要点啊，大家集中的收听一下啊，您会马上变成一个装修达人的。今天咱们要聊的是卧室，刚刚咱们说了几个重点，包括天呢、墙呢、地啊，包括最重中之重的就是窗户了。聊完了窗户，接下来其实还有一个区域也是大家会比较头疼的，就是卧室里边带的这个卫生间。说句实话啊，我不知道几位有什么想法，我觉得卧室里边卫生间啊，它就是一个噪音的这个产生的一个源头。尤其是啊，就是上下水的时候，还有早上，我不知道那个几位有没有这种感受啊。我们家楼上啊住了一大哥，嗓子不是特好，但是起得倍儿早啊，每天早上六点多就在自己的主卧的卫生间里边，喝那那声，哎呦，顺那管道传来，听得倍儿真实啊。我就觉得就即便没那大哥啊，旁有时候什么滴答水啊哗啦啦啦的，它也有一些问题。那像这个主卧卫生间的静音啊，怎么能够通过装修能把它减弱一些呢？ 你说的是降噪问题。 对， 这里边有几个不同的来源。第一个来源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这种管子，以前的管子下水管呢是铸铁的，这种噪音会很小，但是铸铁有它的问题，就是时间久了之后容易堵，容易坏，容易生锈腐蚀。所以说现在采用的全部都是 PVC 管子，而 PVC 管子也会存在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它有很多的噪音。这个还要看开发商。现在好一点的这个下水管呢，虽然说是 PVC 材质的，但是它有一个技术叫螺旋中空下水管，但是现在很多开发商是做不到的。我们只能跟大家伙提一下有这样一个技术就可以了。 好 啊，当这个开发商已经做好了这个管之后，我们外边都会有一个单独的包滤管，但您包滤管之前，我们先给管子进行一个隔音处理。用什么呢？比如说像海绵，比如说像包空调那种黑色的橡胶皮子的那种东西，给它进行一下隔音。 从立管到横管到支管这些位置全给它包起来， 嗯， 然后再通过我们现在的比如说像那个轻体砖再给它包起来，这个时候通过下水管道产生的噪音就会小很多了。 哦， 对，就会消耗很多，但是一定也会有。你比如说，它通过马桶的这个地方是贯穿的，连在一起的，这也没办法。对，这个时候会减小很多。 嗯、 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像您所提到的，我们有些时候是从这个楼顶、楼板这些位置传过来的。 嗯， 我们知道所有的卫生间都一定会有吊顶， 嗯， 可能要遮蔽一些管道啊、一些电线呀、啊、等等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除了这个之前，我先说另外一个事儿，就是有些时候洗澡的时候会发现顶面会有一些冷凝水滴在身上，凉凉的，好难受。 是的， 啊，我们现在就出来另外一个工艺，叫做防结露处理。您呢，在顶面上贴上一层保温板，然后呢，再给它贴上一个就是那个锡箔纸，反光的那种锡箔纸。这是一项专门的技术啊，但是也很简单。坐上去之后，它又起到了一个隔音，楼顶、楼板隔音不好的、 哦、 这样一个隔音作用，又起到了一个防结露，就防止这种冷凝水滴在身上的这样一种作用。 哦、 对，两个就是一道工序解决了两个问题。 哎呀， 嗯 嗯，这个真好。好，接下来咱们再聊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在装修的时候，或者尤其是装卧室的时候，可能会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空调的问题。这空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亲身的经历啊，现在在今年夏天的时候有一东西卖的特火，就是罩在空调上的，什么呢，就是防止它直吹的，有一什么帘儿还是一个什么小 空调罩、 啊、对，空调罩、啊、 空调防风罩， 就是为了让它往下吹。为什么有这样的需求，就是因为您那空调安的全部就冲着床吹了，这受不了。这个是在最开始的时候，也是我们比如说在设计床的位置的时候就要想好空调大致放在哪儿，对不对？那一般我不知道在空间心理学上有没有这种讲究，尤其像就是挂在墙上的这些电器，它在什么位置的话，它是有讲究的呢？ 其实空调是不能在床头也不能直吹床的。我反倒挺赞成现在那种精装修的房子很多都带空调系统的，就一体机的那种，包括新风系统 啊， 它在主卧的进门的走廊上方跟卫生间的连接处。 你说的是中央空调？ 对，中央空调，对，大部分新风系统跟中央空调都在那个位置。 嗯， 那个位置其实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位置，既不吹到整个床，然后又能够让整个空气形成一个比较循环的良性的这么运转。 嗯， 那个位置其实从那个空间心理学角度来说，既不犯任何的忌讳，它又是一个通道口，正好它是一个从卧室到床的通道口。 嗯， 空调其实就适合放在通道口的地方。 哦， 尽量选择通道口的地方去安装空调。 明白了，您即便要自己安一个挂机，也要放在一进门的门上面。 这太难了。 这个如果说退而求其次的情况下，是宁可在床尾也不要在床头。 哦、 就尽量的往 靠阳台，就吹着脚的位置， 对，往阳台偏。这样的话咱们床如果往里挪一挪，它也只是吹到床头柜，并不是直吹咱们人体。 对对，嗯，这个也是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是细节问题。 对，还有一个就是储物的问题啊，很多人也都说我们家储物空间确实有限，有很多地方呢，就是尤其在一个家里边，主卧可能相对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会在这边的储物的功能放的也会比较多。比如刚刚我们也说的，做通天的柜子，比如说大家买床的话，也会买底下能有储物功能的床啊，这个可能也是您提前要考虑的。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交给博士，让博士说一说，尤其在卧室里边，我们可能会摆放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比如说摆点画啊，摆点什么的，这些摆放的话有什么讲究吗？ 说到摆放，咱们之前往常节目的经验中，卧室经常会出现不规则卧室剪刀脚，其实咱们经常出现这个户型、 会有这样的户型。 对，如果说到挂画，这个只是其次，首先在空间心理学的角度，咱们必须把卧室尽量的方正。 哦， 假如不方正的情况下，像咱们节目中经常提到的，必须最好是用柜子去做一组柜子，把不方正的地方尽量去填补。 嗯， 假如是外面的阳台不方正，那窗帘就得坐在里面。 嗯， 而对于挂画的要求来说，卧室更适合类似于书法字会更好。 明白。 至于什么动物的话，猛兽的话，什么老鹰了、老虎了，此类的话，通通不要进卧室。 嗯， 假如是老人房的情况下，哎，比如说长寿花、荷花、莲花这种是可以。 您说是画的内容？ 画的内容。 嗯， 儿童房的话，比如说竹子，它竹子是节节高升长高的， 嗯， 对于孩子的学业、孩子的身体，这个也是有好处的。像有的还可能像促进夫妻感情之类的，我还见过放那种很漂亮的荷花， 哦， 非常漂亮，和和美美的意思。 嗯， 这个都是画的主题。 一般我们都挂结婚照。 结婚照只是前几年，到真正有孩子十岁八岁之后，普遍也不挂。 哦，好。 卧室里面如果非要挂画的情况下，就尽量的选择安静类型的， 嗯， 而不要选择太抽象画。尤其自己都看不明白是什么的话，就别往卧室里放，天天睡前在那琢磨， 睡不着，琢磨这到底是什么、啊。 我上次遇到一个小姑娘，她画了一幅画， 你们都能遇见小姑娘是吧？ 心理学上的画，它是什么画呢？有一个类似于福尔摩斯那种的侦探，然后凝视着一片苍茫的远方。只看到一个后脑勺， 火， 他挂在他的床头的正前方。然后我一去，通过心理学的解读跟他沟通的时候，我说你平时性格会焦虑吗？ 嗯， 他绝对就会，因为首先那幅画的人像，你只看到一个后脑勺，前方是一个大沙漠， 嗯， 月亮还不是圆的， 嗯， 他总会在揣测这个人，比如长什么样子啦，什么类型，几岁的人， 嗯， 就这种有心理暗示的画，尽量不要挂。 嗯， 很多抽象画其实有心理暗示的。 嗯， 我还见过那种单身的男性， 嗯， 比如说想招桃花干嘛，所 谓好像挂很 多女性的话，其实不管用。 哦，好，明白了。 对，尽量简单，一定是简单。 哎，这是画，像植物的话有什么？ 植物的话，肯定是选择类似于康乃馨、长寿花、 嗯， 竹子这种最为保险。 嗯。好吧啊，今天关于卧室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啊，聊到很多内容，这个也挺有意思的。明天我们的节目还要继续，而且明天我们聊的这一块区域呢，又是一个家里边的重点了啊。明天我们聊一聊大家可能每天要去的次数最多的，就是卫生间啊。卫生间的装修应该注意点什么呢？明天咱们接着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夏明，接下来是开心茶馆，明天见喽。 才担心你的烧退了没，已经七天的找不到时间来陪，还你一个人要自己去面对，电话录音听起来那样的累，你没说我也知道，你等着看我怎么安慰，未来虽美，我身不由己的飞，那些个日子再精彩没了你也无畏，在一起这么多年这么快乐全靠默契了，离别当然会舍不得，始终相信一切最后值得，像过去失去获得，多少考验一起忍过了，看着别人分分合合，我们依然能让彼此快乐，想你一定睡了，收了线才担心